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8集。秋意笑着在秋叶脑门上亲了一下，又转头在边南鼻尖上亲了亲。 行了吧？ 哥哥，我想要台电脑。 要电脑干嘛呀？ 学习啊。 哦。 秋意应了一声，没再说别的，叼着烟玩手机。边南本来想说要不我给你买，但秋意这不开口，他不知道该不该说了。秋燕等了一会儿，看秋意没有再说话的意思，于是往秋意身边蹭了蹭。 哥哥，有时候我也用来玩游戏。 还有呢？ 跟同学聊 QQ 什么的，还可以看动画啥的。 一天一小时，看电视还是玩电脑，都在这一小时里，你自己安排。超时我直接拔线。 好。 下星期让大虎子带你去买吧，哥哥没钱，钱都在他那儿。 行，星期天去买。不过先说好，方小军不许上咱们家来玩电脑。 哎，我真想看看10年后你跟方小军同学是不是还这样。 当然不这样了，过10年二宝肯定也不跟他玩了。 那要是还跟他玩呢？ 那我再揍他就不叫欺负小孩了。 周六这天，边南起了个大早，因为今天生日聚会，所以得提前把堆在院里的东西都整理到一边，留出活动的空间来。算上申涛，还有秋意在航运时候的几个朋友，万飞小两口，罗一阳，怎么也有10个人了，还都是能闹腾的。边南都去给隔壁老头老太太打好招呼了，省得晚上吓着人。 葡萄架那边够坐了吧？反正烧烤也不用都坐着。 哎，过来，有礼物送你。我就不当那么多人的面送了。 什么礼物啊？ 拿好，这辈子我也就写这么一次，为你。 我现在能看吗？ 想看就看呗，看完了记得拿去裱好供起来啊。哎，你进屋慢慢看成吗？ 我就想这么看。 院子里很热闹，没人注意到屋里这俩人在干什么。边南靠着墙弯着腰缓了一会儿，才跟在秋意身后走了出去。秋燕对徐蕊给他买的遥控飞机很有兴趣，等不到没人的时候，直接就在院子里拆开玩上了。院子门被人推开的时候，飞机正对着门俯冲，一脑袋就扎在了进来的人头上。 我去，这什么呀？ 罗阳，我的飞机。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这么多人你还玩这个？ 来了 啊。来了来了。 院子里响起一片招呼声，好像谁都认识谁似的。罗一阳走到了秋意面前，把手里一个用袋子装着的盒子递到他面前。 张快乐，送我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你总补课做的时间长，应该用得上啊。 是吗？按摩器？ 腰部按摩器，怎么样？这个用得上吧？ 秋意看着盒子上一个老头靠着按摩器一脸惬意的图片，笑了半天。 哎呦，我已经看到我50年后的样子了。 嗨，总坐着容易腰累吗？现在能吃饭了吧？我是不是来得正好？ 正好来干活。 边南心情很好，他想要的生日就是这样，一帮朋友没心没肺的聚在一块，管你认识不认识，喝酒吃东西吹牛皮，热火朝天就成。罗一阳考虑的还挺周全，因为是开车来的，他还带了一套烧烤架过来。三个烧烤架在院子里一字排开，女生负责撒上佐料，男生负责烤，没多大会儿功夫就都吃上了，也不知道烤没烤熟。 秋意这个寿星也没人管了。边南拿了几串过来坐下。 唉，咱俩被遗忘了。 开心吗？ 不错。哎，这葡萄能吃了吧？还切了不少呢。 小点声，他们还没发现，一会儿咱俩给摘下来就行。要让他们听见了，这架子都得一块拆掉。 今年的葡萄好像比去年结得多啊，是不是施肥了？ 嗯，施肥了的爱情，成分表里有亲亲摸摸毛毛虫，还有喝多了的大。 我靠！你闭嘴。 申涛， 怎么了？ 我看这架势，穿好的串肯定不够吃，还有些腌了没弄的，到时候直接拿出来烤肉吧，上手抓得了。 行，我去看看。 咱把葡萄摘了吧。 行。 边南跑到一边拿了个筐过来，秋意刚拿了剪刀站到了凳子上，立马就有人看到了。 哟，有葡萄啊！哎，我以为是假的呢，来几串啊？哟， 都站着，怎么感觉跟要抢似的？ 哪敢抢老大的呀？那没准儿，几孝子在呢。 来来来来来，正好很久没活动了啊。 边南和万飞就算了，不好惹。哎。当初打成那样，现在居然还能凑到一块烧烤。 还好打了，还好那天张小荣让他不爽了，还好方小军骗了二宝的钱，还好他跟万飞去偷袭的秋意，还好他知道大宝是秋意之后没有一走了之。太多的巧合才让他跟秋意现在站在了一起，少了任何一个环节，他跟秋意现在也就是不相干的两条线，各自往前。申涛很有先见之明，带了啤酒过来。这帮人从下午吃吃喝喝玩到晚上，胡同口几个小卖部的冰啤酒都让他们买光了，最后把申涛带来的也都喝光了，这才算消停了。边南喝了一瓶，再往空瓶里倒了两瓶秋燕的可乐，拿着来回转悠，也没有人发现。闹到十一点，秋燕把人都给赶走了，一堆人在小街上打了半小时车。罗一阳上车之前，把车钥匙往边南兜里一放。 我明天过来拿车啊，你帮我收好了。 你直接来拿不就行了？给我干嘛？ 不帮我拿着钥匙，车让人开走了怎么办啊？ 大哥，车钥匙放你身上，不是放车上的呀。你拿着车钥匙回去，明天拿着过来。 哦，对对对，是是，没错。走了，生日快乐啊！ 哎，赶紧的，我们去帮着收拾完了也走了。 不用了。你们也走吧，我明天收拾就行。 那多不好啊，寿星。 走吧，明天收拾就行。明天他就不是寿星了，咱现在过去叮当一通收拾，邻居该疯了。申涛是打着电话走的，万飞和徐蕊是搂成一团走的。边南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忍不住啧了好几声。 哎，这突然间，一个个都这么甜蜜了。 你有什么不平衡的？咱俩也够酿一桶蜜了。 嗯，还是黑白蜜， 还可以放点绿糖浆调成绿的。 咱俩还能不能行啊？这黑白绿的到底还能不能过得去了？ 你开的头啊。到你生日吧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 为什么要到我生日啊？ 因为我打算做个黑白条的小泥人送给你。 秋意答应过他，每个生日都会送他一个小泥人。边南突然很感动，虽然他觉得已经预知了自己今后几十年的生日礼物挺没神秘感的，而且离着他生日没几天了，这人做个礼物送人居然还特别不浪漫的要让被送礼物的人一起参考。 这回不拿球拍了，穿个泳裤吧，一是好做， 二是呢比较能体现身上的条纹。 我能不要吗？我不想要了。 不能。要不给你穿上大裤衩吧。 我能把衣服都穿上吗？背心也行。 行吧。你喜欢站着蹲着还是坐着呀？ 就你捏的那种三头身小短腿还能分得清站着蹲着坐着？ 能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 以前生日感觉更明显一些，暑假很无聊，一个暑假都盼着快结束的时候自己的生日可以跟同学出去聚聚。现在不同了，每天上班下班事儿挺多的，生日一天天临近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了。边南工作挺认真的，有种自己总算是有方向了的踏实感觉。不过想教秋意打网球的计划一直还没时间落实。秋意比他忙，每天除了带学生还要跟罗一阳一块跑手续。好在场地的事儿总算是搞定了。罗一阳找的，在市二中旁边的市场后门，旧的办公楼二楼，四间屋子。收拾收拾重新装修一下就可以用了。边南把银行卡拍出来给秋意的时候突然有些紧张。 邱校长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 什么感觉？ 又兴奋又紧张的。这事儿总算是差不多可以上正轨了，但又怕赔本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对钱这么上心过。 因为这钱是咱俩一点点攒起来的，我也紧张。所以我才这么谨慎啊，但也是因为考虑了很多才敢去做呀。 嗯。 其实就算真赔了也没什么，最惨也不过就是回到租个小班收几个学生补课的状态，又有什么呢？你还有工作，你可以养着我。 也是，也养你。哎，对了，石江前两天找我谈过，年底我要是能通过考核，明年就可以自己带学员了，就像顾伟那样，不是助理了。 哟，厉害啊！再有一年就该总教头了。 展飞明年有个新分部，就在西郊那边，规模挺大的。你说我要申请去那儿会不会更好？不过前期钱肯定没有总部这边多。 想去就去，钱少点就少点，以后怎么说都是分部元老，就算你要弄个总教头，也是去分部好发展。总部你跟石江去争吗？ 那到时候考核通过了我就申请。突然觉得自己前途无量了。 你就这点儿特别好，洒水车过一趟就能窜出一片草地来。 所以咱俩比较合适，简直天造地设一对斑马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